欢迎您继续收听大清人民广播电台的其他。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人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忆，有人回溯。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俱乐部。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我是主持人一丹。跟您相约在读书俱乐部，我们今天要聊一本书哈，它的名字叫做《五道口贴吧的故事》。今天我们请到了本书的作者贺毅先生，首先有请贺毅先生。贺毅先生你好。 朋友们，读书俱乐部的朋友们大家好。 还有他这本书的编辑，编辑是白静荣。 大家好。 好，今天请两位做客我们的读书俱乐部哈，来聊聊这本书《五道口贴吧的故事》。首先说一下哈，因为五道口可能北京的听众朋友都很熟悉哈，就是一个地名哈。为什么叫做五道口贴吧的故事哈？首先请我们的作者贺毅来给大家讲一讲这本书的这个缘起。 嗯，好，就是我写这个书呢，实际上跟自己的写作历程是有关系的，因为跟现在的80后、90后甚至更小的孩子不一样，就是他们从一出生开始，像这种电子产品，像这种网络，就是他们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像我呢，是亲身经历了一个手机、电脑、网络从无到有，然后彻底改变生活方式的过程。所以你比方说，我记得我人生的第一台电脑是在1995年买的，当时刚刚开始工作。然后把自己的所有的积蓄，包括这个当家教挣到的报酬，全部加在一起，我记得价钱记得很清楚，是13600块钱。 哇，那时候 对 95年的人是非常牛的。 对，但实际上你用今天的眼光去看呢，它就是一个电子打字机。也不能上网，也不能处理一些复杂的文件，但是就是它确实改变了我的写作方式，就是用键盘和鼠标代替了笔。然后前不久我回家，然后我父母拿出一大包信，虽然都是我在上本科研究生的时候给家里写的信。但是我发现96年以后我就不再写信了，因为为什么，就是那个时候我也就是买了电脑之后，我也用剩下的积蓄或者用剩下的工资又买了一个手机，我记得是那个时候手机也是5000块钱。但是那个5000块钱的手机，现在我们看它也就是一个只能简单的收发短信、打电话，也没有任何智能啊。但是它也改变了我跟人沟通和交流的方式。还有一个就是我发现，就是图书馆也在我的生活中已经消失了。在我上学的时候，就是图书馆是一个决定一个，比方说一个大学它的口碑的好坏、它的吸引力的大小。我们那个时候经常说，哎，这个学校图书馆藏书量很大。比方说我上本科的南京大学，我上研究生的北京大学，都是以藏书量的巨大著称的。所以那个时候我们会觉得，哎，一个大学有一个很大的图书馆是一个非常骄傲的事情。我曾经在荷兰的莱登大学工作一年，那个时候我们也走访了一些欧洲的著名大学，他们一介绍的时候就说，哎，我们学校图书馆是欧洲最大的中文图书馆之一。但实际上我现在我发现我已经基本上不去图书馆了。就是我所有的资料实际上都可以从网上获得，对，都可以从网上获得，除非一些特别的资料啊，一些孤本善本的书。所以我就发现什么一个问题呢，就是说实际上我亲身经历了这样一个我们叫做第三次产业革命 对 我们生活的彻底改变。我们讲第一次产业革命是这个蒸汽机，第二次产业革命是电力， 第三次产业革命实际上是电子和网络技术。所以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我们的生活已经生活方式已经完全改变了， 发生了很多变化。 对，我们看待世界、接触世界的方式也都改变了。 嗯， 那么我作为一个写作者、一个作家，当我置身其中，世界已经彻底改变的时候，我写作的时候是不是也要跟着变化，还是继续墨守以前的陈规？是以变应变，还是以不变应万变？就是一个问题。所以而写这本书的时候呢，我是想到，就是因为我生活在五道口，所以我想找到一种要跟五道口最契合的方式是什么。可能就是现在的网络电子媒介的使用。所以呢，有了第一篇贴吧故事，然后接下来就有了朋友圈，有了微信、微博等等的形式。 其实也是找回你曾经久别多年的这种记忆哈，也是为了回忆一下当年你的那个青春的岁月哈。 对对， 这个听到您说这些经历，我想可能听众朋友已经能猜出来哈，您是60后哈。 对对， 60后，但是确实非常年轻哈，确实看不出来您60后。刚刚我还开玩笑，我说长得特别像70后。 谢谢。 对，首先说到这个贴吧哈，其实我是觉得贴吧其实是我童年或者初中那段时间才开始产生的，应该对我来说也是一个青春的记忆，或者叫做青葱年代吧。 对对， 就是我觉得可能80后对于贴吧他的感受跟你跟你的这个60后他是不一样的哈。所以说到这个贴吧故事哈，我想可能听众朋友通过这本书的书名啊，能够感受到是一本讲这个网络贴吧的故事。到底讲哪些故事呢哈，您可以介绍一下。 对，实际上就是我把这个故事发生的背景放在了五道口。对，因为五道口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刚才我跟编辑还在路上讲，对，就是实际上我到五道口已经将近20年了。就实际上就是我刚来的时候呢，五道口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就是说是还是一个泥土路，还是那种土路。还没有那种固化，没有任何那种很少的那个水泥，然后在路边上都是那种服装大棚，都是那种甚至还有农田，还有那种沟壑，就是那种没有修的那种很深的沟，经常有的时候你不小心骑自行车掉进去了，然后在那种情况下，但是在当时呢，它是北京最早的酒吧集中地，比三里屯是早多了。然后在那个酒吧里面，我们经常可以看到那种当时北京最时髦的那种朋克。对，就是 90年代哈。 对，90年代初。对，90年代初。 属于那个改革开放十几年之后，大家那个思想变化很大的。 对对，刚刚接受外来文化的这个冲击洗礼，所以产生了就是经常在路上就看到那种三五成群的那种朋克党。就是头发染成各种奇异的颜色，然后穿着奇装异服，然后呼啸而过。对，然后就是像最早的日版韩版的衣服也是在那里，就是服装大棚里开始销售，当然很多是盗版。所以很多当时北京的这种艺术青年、文艺青年都往那跑。除了这个买衣服以外，还有一个就是他那个盗版碟、打口碟那种都在那边集中销售，就经常在路上就一个人把口袋自溜拉开，就是你要什么样的最新的碟我们这里都有啊。就是我记得就是那种场景就是随处能见。所以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到了今天的这个网络时代，它又发生了很多的变化。所以我就想，把贴吧的这种形式跟它的这个故事结合，可能是一种更接地气的形态。 其实也是换回了刚刚我说到的很多人的记忆，同时呢也是很多人的共鸣哈。可能通过您这本书回忆了当时他年轻的时候哈，玩贴吧的那段经历哈，同时呢也讲了很多发生在五道口的很多故事哈。首先打开书哈，印象特别深的就是这个书里边平常咱们看到的小说也好，这个就是这些这个作品也好哈，可能更多的都是一段一段的叙述的这个码字儿哈，码得很整齐。但你这个很特别，你既有引用了很多网页的贴吧的内容， 对， 还有很多呢这种形式很特别哈，就是一个大方块一个大方块哈， 对， 那种对，这种方块也像是 对话框，也有那种简报。对 对对对，这个要问一下咱们的编辑哈，编辑这个白锦荣小白哈，为什么会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呢？ 这个其实是这样的，就是 我还有包括就是我觉得应该有不少读者就是说经常喜欢上网逛贴吧的，应该在2013年的时候应该在网上借过这个我的和贴吧故事这个短片的人不少。 对， 就是因为他当时呢贺毅老师写完以后在网上发出去，他是引起了用俗话说叫围观嘛，网上围观，我呢也是从那时候开始就是注意到贺毅老师就是从那会儿开始，当然那会儿我还没有投身这个出版行业，但是也是因为他比较低调，作者比较低调， 但是你是他的粉丝。 对对对，就得然后呢后来就是我做了编辑这一行以后呀，我就一直记着这个事儿嘛，就是在网上因为他比较低调，在网上比较低调， 你就想记得这个人的真面目啊。 对，你不好找到他的踪迹。就是后来呢很偶然的就是看见他也有博客了，然后就还开通微博，就在微博上给他私信。就是这个就是刚才呢贺毅老师讲了一些关于这个写这本小说的一些缘起啊，我想讲一下，就是里面反正听众朋友们应该更关心的也是这个故事本身。 对， 我就给大家就是讲一下这个最就是我们当做主打片推的一两篇啊，就是首先肯定就是跟书名啊，就是同名短篇第一篇，也就是《五道口贴吧故事》，它通篇就是完全打破常规，就是不按常理出牌，就是它的故事是这样讲的，就是一个叫做随处是终点的一个网友，在有一天呢，在贴吧上就是讲了一个五道口王庄小区的一桩命案。就是一个俄罗斯的一个女孩柳巴，就是惨死在那个出租屋里面，这种情况下来，就所有网友因为发帖了嘛，发帖了很多网友就围上来，叽叽喳喳的讨论，就是每个人看起来都像是破案高手一样，这个才说是啊怎么回事，那个才说怎么回事，也就是讨论到最后看起来就是案子好像是已经破了不知道好几回了。就是他就是帖子沉了一段时间以后呢，哎，这个楼主又跳上来抖出一段，说是这个还远远不是就是网友们所想的那样，又有新的进展情况，就是他通篇都是这种就是脑洞大开的这种情节时空转换，就是你根本就是被作者感觉就是跟着作者走了，自己没法已经失去那种正常那种判断了。我觉得这是作者的贺毅老师的一个高明之处。 因为在网上呢，就是说一切的东西它的真假莫辨。 对。 所以这个小说到最后就是你不能确定这些人说的话是不是真的，包括最后这个发帖的楼主他的真实身份是什么，都会引起很大的猜疑。所以这一切，因为我们都是建立在这个虚拟空间的这种虚拟性上面。对。 这可能也是贴吧的一个神秘之处，让大家觉得特别喜欢信任的地方 哈。所以而且呢，因为是就是看上去是复制粘贴的手法，所以有的朋友看完这个小说以后就问我，哎，哪一段是你写的？他不知道，就是其实每一个字都是我写的，但是因为我说以下内容均摘自网络，所以他认为我是从网上抄来或者这个粘贴来的。是这样一种形式感。对。 这个书接着说哈，小白。 对，小白， 我觉得说的很精彩哈。 就是他这个贴吧这一篇嘛。很多网友其实就是这也揭示了一个社会现象啊，就是说很多网友啊，对自己就是真实身边社会里面的一些人和事，可能是那种不闻不问，就是麻木不仁的，但是偏偏对这种网络上无中生有的这种东西呢投入极大的热情 还有兴趣。 对。就是现在这个时代，就是有了网络以后，这也是一个弊端啊，就是虚拟和真实你有时候真的是雾里看花那种感觉，就是你分不清楚。对。这是当时就是这篇小说，就是我见到贺毅老师的第一篇小说啊，就是打动了我。然后后来我就试着算是发掘了一下，就是看贺毅老师还有没有写类似的嘛。我想出一个集子，肯定是短短的一个短篇是不够的。后来呢，正好贺毅老师呢，也是一个就是自我 勇于创新，算是，没想到他竟然一口气写下了另外的七八篇，对，并且每一篇都做到不同形式，都是跟网络社交工具紧密贴合的这种， 很适合网络传播哈， 对， 所以你在这个书的封皮上写的是用你没想到的九种形式讲你想不到的九个故事， 对对对， 就是贺毅老师的这九个故事哈，贺毅老师跟我们说说哈，为什么这么喜欢写贴吧故事呢？是什么让你觉得特别想要继续写下去？ 因为实际上也跟自己的写作经历有关，就是刚才我讲的，就是实际上我们置身在一个已经完全变化了的世界当中，就是我们的文学是不是能够有所自新，有所创新，因为现在就是很多人很悲观，甚至摆出那种很悲壮的那种姿态，就是说我们的文学已经快要被互联网给埋葬了，就是现在有的人已经感叹连中文系的学生都不再看小说了， 对， 但实际上呢这个阅读并没有减少，因为大家你看在这个手机上大量的阅读那种网络文学，阅读那种网络资讯，但是呢就是实际上就是这个小说我们现在已经开始远离了普通人的生活需求，就是可能它的表现这个世界的这种精彩和丰富这个程度上面它跟不上现实本身的发展变化，所以我就想保持一种悲壮的姿态，比方说呼吁这种坚守这种纯文学的理想是需要勇气的，但是我觉得追求一种自新可能需要更大的勇气，所以除了贴吧我也尝试用了各种各样的手段，因为一刚开始写完这本书的时候有的朋友就说，哎呀你用贴吧这种形式可以写一整本书，可以写十几个故事都用贴吧的形式，我说完全可以，但是对我来讲呢就是说那样又变成一种自我的重复，所以我实际上就是每次写完一个故事呢实际上就是一次清零，就是我要重新找故事的同时也要重新找形式，找到一种最切合的形式，跟故事最切合的形式，所以才会出现后面的其他的形式， 所以说这个九种形式哈，九种形式包括哪九种？ 小白你 就是 编辑 贴吧，第一个是贴吧，但是第二个呢，第二个它其实是没有就是说归到哪一种社交工具里面，它是第二篇是以就是两条线，一个故事从男女两条线交织，不断交织，其实它讲的是一个世界， 但是它是从排版上的，它是分成的左右两边， 是的， 就像好像两个电脑屏幕在互相对峙一样那种感觉， 对， 就像对话框的， 对对 对 对 对 对， 然后就有还有微博，用微博，然后就是那个 微信， 对微信对话， 微信对 话，还有微信朋友圈，还有一个简报。 简报， 剪下来的报纸拼起来， 拼在一起。 还有就是搜索，你就搜索框。 对，用搜索。 用搜索的方式。还有新闻链接。 相关链接，就是我们在那个网上看一个新闻，最后面都会出现几个字“相关链接”。然后我们点开就会进入下一篇，其他的有关系的一篇。然后从这一篇可能不断的进入。对， 还有什么类型？ 对，还有一个就是最后那一种就是。最后一个是也是很有特色的，就是以烧残的纸片，很多人的就是在读这个小说的过程中啊，都是把脑袋凑到那个纸片上，想细细看这个烧残的纸片上究竟 是什么。 对， 因为这个纸片呢是小白他自己烧出来的，对，真的用那个纸。 对， 抄好以后 用手抄本， 对， 手抄版的这个。 所以我看到后面，我真的会被它吸引呀！我当时觉得很神秘。我想，因为这个书的开篇第一个故事就是讲的凶杀案嘛，就类似于这种哈。 对。 其实大家对于这个虽然有排斥，但是更多的还是被它的这个破案所吸引。然后看到最后有这个纸片，我在想，哎，这个是不是又要讲一个什么类似于这样的故事？捡到了什么纸片，然后拼图，然后通过他的只言片语， 对对， 哎呦，这里面有好多这个，是不是可以窥探一二的东西哈？哎，我觉得这个小白是抓住到了这个读者的心理。 因为原来写这个火焰的形状呢，就是说它只是那些文字还是用那个印刷体的，就是它像一首诗的那种韵律的那种内在的那种起伏啊韵律，但小白提出来就是说，实际上我们可以用烧出一个真正的纸片，我觉得这个当时这个创意非常好， 这个烧出的效果呢，就是也很不错啊，也很惊艳，就是、嗯。 对对对，然后咱们讲到这九个故事哈，这九个故事，我觉得大概的内容都是有点像悬疑类的哈。 嗯。 然后可以让作者来简单的介绍一下啊，贺老师，你介绍一下这九个故事，有哪些特别值得向大家推荐的，比较精彩的？ 嗯，就是像其实就是说每一个故事呢都有它的特点。 嗯。 嗯，就是首先就是它的形式。 嗯， 对，我是想就是因为我们以前就是我跟编辑也讲过，就是说实际上就是我们现在的这种时代可能是一个视听文化占主导的时代。 嗯， 就是我们原来的那种就是文字书写可能已经开始式微，已经就是在我们的今天，就是我们经常看到就是说这实际上是一个文学已经失势，失去它的这个、 嗯、 这个诠释啊、 嗯、 作家呢已经失位，失去它的位置， 嗯， 是吧，嗯，作品可能面对现实，它已经失语，啊，失去它的那个言说，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是作家怎么样一种更积极的心态来介入我们的现实生活， 嗯， 所以我是想到就是，哎，用一些对于网友来说最常见的一些主流网络的工具、媒载体来表现他们感兴趣的内容， 嗯， 啊，然后在他们接受，因为这样呢，他们对接受这个小说是没有任何心理障碍， 嗯， 没有任何心理隔阂。那么在这个阅读的过程中，他们可以得到不同的感受啊、我是希望就是每一个小说呢能有很多层次，因为有人看到了悬疑， 嗯， 有人看到了这个烧脑， 嗯， 有的人看到的是人性的故事，背后的那种复杂的人性， 对，这种深刻度哈， 对，有的人看到的是哎一段历史，嗯、 对， 一段前史，嗯、一段人物，一种特殊的纠结的人物关系，嗯、我就希望有不同的侧面， 嗯， 但是。而且就是在我们这个文学界，就是说经常是把纯文学和通俗文学分得特别 开， 对，比较开、 嗯、 但是我是想尽量打破这种界限， 嗯， 嗯， 就是你从纯文学的眼光来看，从通俗文学的眼光看，它都能成立， 嗯， 嗯，但是它又不仅仅是其中的某一方，所以这里面的故事，你比方说像那个刚才介绍的那个贴吧故事，嗯， 就是第一篇， 对、嗯、它实际上有一种全民推理，嗯，全民推理就是遇到一个网络上的案子，虽然跟自己毫无关联，但是大家都很兴奋，然后都各种出谋划策、 嗯、都想去讨论一下、 对，嗯，都想参与到这个事情当中、嗯、哎，然后往这个真相的不断的被揭开，然后又不断的被否定、 嗯、 然后又不断的往前推进、嗯、等到这个案子破了以后，突然有一天这个楼主又把帖子发出来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个案子还有更深的真相、 嗯、 一直到了最后，这个发帖的这个楼主的身份到底是谁，跟这个故事的关系到底是什么，还是一团疑云。 嗯 嗯，通过这样的方式，我就想可能每一个读者在这里面得到的就是可能有不同的感受啊、 嗯、 可能跟自己的生活，跟他的某一段生活可能有契合点啊、他会得到不同的那种感应啊，包括像后面那个，比方说也有那种微博直播追凶，有一篇啊、就是在一天之内， 嗯， 哎，一开始呢发现了一个线索，就是可能有一个投毒犯出现在五道口这个地铁站，号称是要投毒，所以而且呢这个他的通缉令随即就出现在这个五道口这个大厦的楼下，被这个网友发现，所以开始一个全民的来追凶，对，全民的追凶，但在这里面，在这个不断的追凶过程当中，就不断的出现误会，不断的出现这个反转，最后的结果是让我们都没有想到的啊、一直到最后，一直到最后一段，当你以为这个案情大白的时候，你发现真相还不是你想象的那样。 嗯，好，听众朋友，咱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到这就要结束了，我是一丹。 你想要什么给你，森林和伤想要什么给你，飞翔的鸟儿可不可以，可不可以都给你，可不可以都给你，露水可不可以？

为所欲为。 无限制全球动作手游《太极熊猫二》。 蜗牛为梦想。 北京市。